年之后写出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Counting Stars， 来自于 One Republic。 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又在全新的一天中午正式开启，欢迎大家，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这样的天气你们困不困？ 所以你今天开场举办了 Counting Stars 是不 是？对，先嗨一点的一首歌曲、对，然后刚才这个歌曲里面也提到了说最近有这么一点点的失眠，然后经常会有一些熬夜的状况。他选择哎，那我就跟女儿一起来数一数天上的星星，就算是熬夜的话也要关注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哈。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不知道各位会有着怎么样的发现，但是这天我觉得聊我们之前预备好的一个话题特别的合适。 就感觉好像昨天睡了没我该睁眼了吗？现在 就是 我怎么已经到单位了？ 没错、 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中间这个过程好像显得极其的短暂，和平时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缓神的过程，今天完全没有哈， 感觉就是熬了个大夜。 跟各位就来聊一聊熬夜的事儿吧。对，熬夜最狠的那一次你干了啥？为什么会熬夜？对，然后这样的经历欢迎各位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刚才已经看到有朋友过来跟我们好好的炫耀了一下。 哎呦，我有看到， 从来不熬夜。 Oh really？ 我真的这么乖吗？ 一切顺其自然说，哎呀，过年打麻将，哎呦， 生物钟使然，你知道吗？就真的说从来不熬夜的人，然后到了那一个点，你甭管是打不打麻将，跨不跨年，什么过不过年，到点就困，必睡着。你给他放什么地儿，他都能睡得呼呼的，唱着 KTV 他都能睡哈。来，数星星继续，来自于 JH 啊，周杰伦，心情。 趁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多让夕阳飞上，带领你我环绕的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默默写下些美，看远方的心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三个四个连成线，每天每 界。 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的就是你那些熬夜熬的最狠的一次你到底干什么了哈。 嗯， 这边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很多朋友都是跟可能跨年或者过年的时候，对吧？ 嗯， 比如说这边秋风秋雨提到了说大年三十啊看春晚呢， 哦， 看到十二点呢， 可能完全看完得到一点了， 可不是吗？ 嗯， 后边还有一些后续的其他的小节目啊。我记得在今年春节前后吧，咱们好像还聊过一次春节的时候都干嘛。 嗯， 对，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家里边的习惯跟习俗，有些人就是要守岁，就他一定要等到十二点，大家等这个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嗯， 啊，这个敲响完了以后呢，每家还有不同的，就比如说 吃饺子， 咱们拍视频来着还跟大家来分享，你记不记得？就站在这儿，咱俩还跟说，对对对， 哎呀，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对对对，是这样。 然后那个说什么拔个的，我记得当时对，嗯，我们家那一会儿就是你熬不到那点儿，都得到点给你拍醒，嘿，啪啪啪，醒醒了，醒了以后拔个嘛，就一人拽着头，哦，一人拽着脚，然后再一再，哎，证明你这个未来会长高，对， 嗯， 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家人聚在一起开心嘛， 对， 嗯，都愿意把这个快乐的时光再延续一下哈。 嗯，这边还有看到很多男生女生也都提到的一点就是看球赛，叶琳就说了，有喜欢的球队就会看，哎，那可能叶琳真的还是个女球迷。不像我看到昨天哟梅西是阿根廷的 潘帕斯雄鹰昨谁说来着你要把这个 背熟 这还用你说啊对，然后那个熬夜看球这事儿吧， 嗯， 就看足球来说其实还好， 嗯， 它有时候有色的，它是有点儿的， 嗯， 对，因为几点的球赛你基本上定个闹钟，你能预判出来几点这场球赛肯定会结束， 嗯， 熬得起咱就熬，熬不起咱就不熬了， 嗯， 当然了，如果这场球看着你特别憋屈，你可能提前关了这个比赛，早点睡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关了比赛，你可能心里气呀，啊。我这一时半会儿我还睡不着。 老球迷，我告诉你，都已经适应了。 哦， 就像我这种已经被虐过千百遍的，关了以后，这什么接着睡了的，啊。但是有一些球赛就不一定，好比说这边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小沈 Mary， 对， 嗯， 然后看网球比赛，一般是西班牙纳达尔的比赛。 哦， 看网球比赛，然后这个时间就你完全不知道它几点会结束， 哦，是 你又各种抢七了吧，对吧？你中间来来回回的这种连续的击球比较多的时候， 嗯， 它可能就会往后顺延的时间会特别的长， 时间撑得长，对， 这个就无法预估。熬夜很多时候都是预估不完整，然后一下给熬出来的哈。 那也不怪你，啊。 对，还有就是篮球，当然了，我这个我们在说篮球的时候，因为如果看美国美职联的话，都是在白天的比赛， 嗯， 对，在晚上不会涉及到熬夜，但是那也是一个完全没点儿的这么一场比赛。就记得原来中午比如去爷爷家吃饭的时候，那可能之前要去先把这个比赛看完，发现根本看不完， 嗯， 你都不知道能走，就最后那几秒钟的时间掰扯呀，啊，就是为了说再打几个回合，真的是不容易啊。 很多事儿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很辛苦。 夏花就说了，有一年中网等李娜等到凌晨， 对，没错， 对， 就是这样的。 嗯， 哎，曾经我们为这些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也付出的熬夜值得啊， 嗯。 另外呢，当然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今天晚上特别的开心，或者到周末了，朋友问你，哎，要不要出来跳舞蹦个迪呀， 啊？哎呦，没问题，这 就 来等我。就 你这一句没问题，咱就不知道到几点，再回家第二天天都亮了哈。啊， 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摩登颓废的派对里，每当吉他早已又响起，电流穿过我和你。 这一场舞跳的也是酣畅淋漓啊， 他说这天就要跳起来。 没错，跟刚才小沈贝尔也提到了，他看那一场这个比赛，说网球赛从晚上开始看， 嗯， 其实从晚上开始打了，那边一场比赛打完了， 嗯。 嗯，最后获奖感言的时候，第一声打招呼是"各位早上好"，真是打了一宿的比赛。是这样的，跳舞有些时候也是啊、嗯，这一首歌跳完了以后，怎么突然发现天亮了？ 嗯、 今天天怎么看着都不亮，所以各位要提起精神啊，我们要用通宵跳舞的力气完成今天的工作。 嗯， 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熬夜的事儿。 这边我看到 Percy Patty 的留言，我实在是看不懂。 哎、嗯、 ，AC 米兰还是三剑客时代加马队加内斯塔时候好看。 哎呀， 不过现在是看伊布如何创纪录。 对，这个刚才 字儿我都认识。 AC 米兰的时候，就基本上因为现在，哎呀，一聊球就有点显得太那啥了。 没啥， 大概一说吧，就是 AC 米兰、曼联还有阿森纳这三支球队，基本上就当桃园三结义来看的。没、 啊、 基本上输球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曾经都辉煌过，想要在雄起崛起的时候呢，现在看起来都有一些困难。而且我们经常比分输的都一样， 哦、 所以我们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 都是老大哥。 这期间提到这种输球，大家已经习惯了，都会想到这几支球队。然后呢，因为大家曾经都有过非常辉煌巅峰的时刻，像他提到三剑客呀、马队啊、内斯塔那一会儿，甭管是前线还是后防， 嗯， 可能都会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赛。你再也见不到的时候，心里就会有点亏得慌，就跟我。我们老嘴上说着49连胜，别说了，那个越说越心疼，好吧， 好， 让人想就一直叼着过去不撒嘴似的。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重新站到联赛的巅峰啊！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一个 足球节目，是不是？没完没了的。 来看这边叶琳的留言哈， 是、啊， 他说预约景点门票必须12点开抢，然后等到12点就睡不着了， 嗯、 就是抢完之后睡不着了。 嘿，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景点？ 哎，这有点是不是小时候咱们要去春游的感觉？ 嗯， 现在确实是咱去哪儿都得一方面。不一定是抢票预约， 是 那可能预约的人多了，这个活动特别火了，就变成抢票了， 嗯、 你就得熬夜赶着第一时间。 嗯， 完了以后 他可能也限制人数。 对，没错，想着第二天要去的时候特别兴奋、特别的开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睡不着觉的感觉。 生活就得有点盼头。 不错嘛，对，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Naomi 跟 Jubal，Sorry。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在晚上自己一个人跳舞的时候也很合适哈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And that moon is big and bright It's a supernatural delight Everybody's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Everybody's feeling warm and bright It's such a fine and natural sightEverybody's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Everybody's feeling warm and bright It's such a fine and natural sight Everybody's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们还在研究足球的事 对，荷兰三剑客，德国 三 驾马 车。 我说荷兰三剑客是荷兰的三个球队吗？不， 三个人，三个人。对，就这个确实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时代了。那会儿基本上，你听老人在聊到这些的时候，那都是他们如果见证过这一刻的话，七零后之类的，那可能看球看得比较狠的哈。来，继续回来，我们看到各位熬夜的那些最狠的时刻，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儿哈？ 还是足球啊？今天男生留言比较多哈。2006年、2010年世界杯那会儿，我看的比赛会一晚看三场， 印象深刻。 9点开始，尤其是淘汰赛阶段，上次世界杯还有今年的欧洲杯，好看的特喜欢的球队才看一场，有时定了夜里3点闹钟还醒不来。 哎，真是，可能也是大家都已经平时习惯了生活跟工作，会要求你必须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入睡，或者要考虑到第二天要上班，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去长时间的或者经常的熬夜。真正4年1次的这种重要比赛，又自己是球迷， 拼了。 你怎么着这一个月的时间就调一调， 我就是休个年假，我要 怎么了？对没错，我还真见过休年假专门就为了 看球 赛的。 是吧？ 对，而且这个你赶上时间好了，咱能从9点看其实都已经很不错的了。对，然后看到3点， 就当给自己放 个假。而且说实话，你每天你就习惯了，那生物钟看到比如说3点的比赛去上班的，或者说重要的比赛，我真挑从3点开打的，打完了以后5、6点钟我起来洗漱一下也去上班了，很多也觉得划算，可以，这时间我能安排得过来， 值哈。 还有这边继续看到有朋友留言，天马行空马到成功提到说，大年三十熬一宿打麻将。 哎呦，跟刚才那红果是一 样的。 没错，好几个都是。那家里有好打麻将的，这个也确实挺不错的。 而且过年大家能凑到一块儿去。 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提到上夜班，今天有好几个朋友都挺不容易的。 对， 好像都是需要在这个甚至过年的时候晚上来上夜班的，很辛苦哈。来，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熬夜最狠的那一次。你到底干了什么？继续把刚才的主题延续下去，又一个在不数了， 夜晚 自己跳舞了啊！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一场美梦对不对？一句可惜会不会？其实没什么可贵，隐藏着该落日的余晖。身体是在入夜间麻醉，理性的话太尖锐，冲动终将会消退，不如就随它破碎。我在夜里跳舞，我在夜里跳舞，我不想要所有不属于我的归宿，一边在流泪小心里对你所有的企图，在夜里跳舞，我在夜里跳舞，献给这座城市司空见惯的孤独，总有人在乎，总有人羡慕，总有人与我同路。在夜里跳舞。

天李小航在屋里边，我们俩刷着电脑上什么每周的榜单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 Billboard 在2002年还是哪年的一个榜单复古的一个盘点，然后突然发现里边就我们现在听到这位 Gwen Stefani 还在自己的那支摇滚乐队里面， 嗯， 带来的那种风范跟现在这种柔情似水的小绵羊的唱腔完全不是一码事， 真的是感觉上大学去夜店的时候能听到那个节奏和旋律， 没错哈，很舒服的一首歌，然后叫做 Four in the Morning， 也是指凌晨四点，然后这首歌其实放在凌晨听，如果睡不着的话，其实也是蛮治愈的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在今天正午有星光跟各位来聊一聊熬夜最狠的那一次你干嘛了？ 我看雪孩子说熬夜还是看足球啊，可如今真的有点熬不动了。 嗯， 我觉得今天大家熬夜看好像都是足球 追剧 的都少。 对， 我所以我想说，可能也确实是，如果比如说有熬夜背单词什么之类的，可能不再听我们的节目。 哎，你别说，之前我还真熬夜背过单词。 哦，那你肯定、 就是、 对， 你发现很痛苦。然后那一个过程呢，就属于他这种分散式的，然后一颗一颗单词 没有逻辑 的时候， 是 他基本上进去就弹出来的。 是，哎，你跟我们讲讲，你真的是一宿都在背单词？ 还没有真一宿，就是熬夜可能到一两点钟，然后在那背单词、 嗯、 也是比如说为了一些重要的什么考试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考个 GRE 啊这那的、 嗯、 你总得就临阵磨枪，稍微给自己点心理安慰这一种。对，然后剩下就背啥单词，然后再加上背单词的，就我觉得肯定会有、 嗯、 曾经学习可能单词或者什么其他的，就只不过背单词的可能不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啊， 背单词的都在那儿听摩天轮的，如果那个节目还在的话哈。More to learn。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其他的同学到底还干过什么、嗯、这边郝泽宇很有趣哈。 郝泽宇说、嗯、在以前在日本生活，周末出去喝酒错过地铁末班车， 哦， 打车太贵了，几公里就要400-500人民币啊，权衡良久决定回去继续喝。哎，我还以为你是腿儿就回去，你是回去继续喝、 哎、我们第一次就发现说还有熬夜是因为省车费的。 是， 但是很棒啊，回去继续喝。然后他 说，不是这酒钱不要钱吗？ 啊， 还是无限续杯的酒啊。 啊，一开始还是觉得就续了摊挺开心的， 嗯， 哎，就是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就是放荡了一把，然后到后半夜的时候发现已经睁不开眼睛了， 跟还没有到早班车来的时间，然后直接熬到天亮才去坐上地铁，真的是熬夜呀。 我认认真真的体会过这种感觉。刚才有谁提到说跟朋友一块去网吧来的，一会儿找到以后再跟各位来分享、 嗯、 我曾经在高考完了以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就老听这其他同学去网吧了吧，被家长逮着了吧、 嗯、 就怎么着的皮带打一顿吧， 这都是小时候 的事，就觉得说到底有多么的快乐那一个地方，其实你很向往，然后于是决定说咱都高考完了干嘛不去试一试、 嗯、 于是就拉了几个朋友到了一个网吧，然后开了一晚上。对、 嗯、 然后 快乐吗？ 一晚上我告诉你跟他的感觉一样，先开始真的挺快乐的，打游戏，因为那会儿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很多游戏平台来说什么浩方之类的其实在家里不常用，更多是在网吧进行局域网对战的一些游戏，会很快乐，打到差不多晚上一两点的时候、 嗯、 快乐逐渐丧失，因为有一些单一，然后大家就开始看看视频、 啊、 看看电影啊、 嗯、 这个时候到晚上三点的时候整个人就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游戏已经打不动了， 很后悔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躺着，也不能躺着、 嗯、 坐着也不舒服啊、 嗯、 周围什么声都有的。 对， 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赶着第一班车，大家就赶紧坐车回家了。 嗯， 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你别说第一班车上面人还挺多、 嗯、 就拽着那个叫那个 扶手 拉手之类的、 嗯、 你站着都能睡着，那是我熬夜熬的最痛苦的一次、啊、No 再也不要了。 对， 其实还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当时怎么想的，上大学的时候也去续摊儿去，上哪续摊儿去、 嗯、 上那个 MG 的那家快餐店， 嗯哼，抱着你也想熬夜， 抱着学习的心情去， 你少来、 嗯、对，然后主要是三个特漂亮的 生 物，一个男的， 我就想说这个 基本上喝那个某款饮料续杯到第三杯的时候就后悔了。 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别把离开挂在嘴边，让你慢慢靠近我，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轻佻的借口，不只为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别把结果拖延到明天。会碰到你的背，有 右手托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 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当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再要跳起小冲撞爱情的伦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拍子走上呼吸都在膨胀，把心当鼓手掌，论身材的目光，享受这步调摇晃，我不会危险。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都在膨胀，把心当你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这步调摇晃，我不会嫌。 特别美好的一场派对，不，你错了，你会是在心理上非常危险的一场派对。我到底是在这儿坚持，我还是赶紧撤了，非常的犹豫哈。 当你没有办法撤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个派对，尽管一开始很热闹。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嘛，有一年放假寒假从北京回上海，因为我们宿舍有三个上海女孩，还有一个女生呢，她是西安的，然后她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她当时就说那个我买不起卧铺票，我只能买坐票。 哎呦， 然后我们三个女生就跟她说没关系，我们陪你。然后我们四个人买了四张坐票，一开始我们还聊聊天，特别开心，觉得这时间过还挺快的，没事十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真的到了晚上三四点以后，这个车厢大家所有的人都开始睡觉了， 对， 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坐立难安， 没错， 如坐针毡，你根本坐不动。 是我肤浅了，是我想多了。 就那次真的太难熬了， 小时候 一直到凌晨五六点就已经不想活了那感觉。 小时候想咱那会儿都是绿皮车呀，对吧、 啊、 就都是硬座，然后卧铺票是要抢的，硬卧别说什么软卧的事儿。然后呢那会儿出去玩呢，大家也都赶上比如说春节啊，或者就这种节气口的时候出行，春运大家相信都知道，说虽然现在我们的随着高铁技术啊各方面的我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了，那一会儿真的是困难啊。你抢个坐票都已经不容易了， 是 还有站票，真有站票， 有站票。 然后那一会儿就都是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硬座能怎么着，坐底下或者哪儿打个地铺，这就很不容易了。 或者有人上厕所什么，啪就把他的座位给占了，回来你都没有找不着座。 然后再有就是说，如果能在路上通过其他的方式，你能怎么着匀出来一只或者调剂出来这么一个卧铺票的话，仨人都得挤上去睡去，轮番的上去睡去都不容易。曾经真的是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同事什么之类的，大人小孩轮番上卧铺睡去，跟替班似的。然后还碰见过那些比如说绿皮车啊，那个在绿皮车上卧铺是没有的。最后呢，因为大家都坐得有点崩溃了， 对， 他们把那个类似于运邮件的那一个车厢给开放了、然后那其实里边都是货物，但起码有个平地能躺下就行了。哎呦，想想都痛苦， 就是你以为 不容易 坐的时间久是不坐的时间太久了，非常的煎熬，尤其当你很困的时候。 你坐过这种车而硬座的然后去熬过夜的都是真汉子， 都是这个 number one 哈。来这边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大学唯二的熬夜，大学唯二的熬夜不容易哦，和同学去网吧通宵打CS， 嗨， 然后都是打 熬夜背单词，你看看是王维啊？ 没有，就那一次啊。然后我都是打到一两点就睡了，打到一两点就睡了，太棒了。然后说水平太菜，一直没有想上到台型的。 我还以为他很节制啊。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这个确实是打 Counter Strike 的时候呢，如果说自己哪把枪没有用得特别顺手的，那太难受了啊！对面沙鹰啪啪的打了，咱都没脾气。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 Jam Where Did You Go？ 哎。 出得心动，曾每日前一起傻傻讲起，能爱到下世纪，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炒身退隐不 想昨天的你那天才知觉。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心声都不可细数。身不再亲近，独自苦等，仍然空等，但从女人看着电话中的信，听着录音的口信，昨天的你那天再接近。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心声都不可细数。 Jamie show where did you go？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熬夜的那些经历啊。有朋友刚才这个好泽宇又回来了啊，这个喝酒的事儿不说了啊，提了提说大学熬夜有个同学故事。 嗯， 然后当时呢决定出国考 GRE， 大四的时候那么聚餐结束喝的很多， 还说不喝 的，在之后了打着晃啊，摇摇晃晃的说我要背单词，我要去自习室，真的就去自习室背单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律精神？最后 GRE 考了1500多分， 他说那时候满分1600。 太可怕了 ，GRE 的题、啊， 他在骗你们，他可能根本没喝多，把你们喝多了，自己去偷偷的考试，考个好分数，就是好同学都这么干， 是不是读着背着更有精力？或者说就是不是？你知道，就 GRE 里边它有好多逻辑题，莫名其妙的，给你个 A， 给你个 B， 让你选个 C， 什么？为什么？然后就这些题， 就喝多了才能选对。 只有那会儿的时候，你突然就哎，真的是你看那些题的时候，顿时感觉到自己第六感砰一下打开了，顿时他跟他好像在这方面有联系。对了， 咱们下次试试啊。 太可怕了，没学过 GRE 的你们一定要做做那个题。 好， 什么长尾巴鸟、兔尾巴猴，全是这些单词。你知道为什么要熬夜呗了啊？继续，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当买票的事儿吧、 啊， 这个纯纯一纯一千千、 嗯、 提到说抢票啊，是抢什么呢？最近一次惨痛经历，就是等到零点的时候去抢环球影城的票。当然了，这一定是这个有 最早 上一波疫情之前，然后最开始的环球影城特别火的时候，那会儿抢票了。 嗯， 尤其是他这个非常不容易刷到将近一点的时候，把票跟优速通搞定了。 嗯， 哎，这个说应该就玩得很开心。 可以啊。 结果他第二天早上起来悲剧了，短信告诉我说票被退了。What？ 这个也熬了个寂寞。Tell me why？ 不，我觉得他 为什么？ 对，你不要那么着急。你看到现在我都没着急去嘛，这个环球影城建成了，他就 一年半载 在那儿，It's gonna be there forever. It's not gonna be gone. 所以等什么时候去都行。 嗯， 只不过好像前一段时间因为去的人少， 嗯， 其实去会觉得玩的更舒服一些，就你不用买优速通， 尤其是晚上， 对吧？然后现在天又有点凉了，但是票便宜了，有好多联票，跟做广告似的，给不给广告费啊？ 有时候别太着急啊。 来，好，继续，我们还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 我看到这边用户7789说，坐过一次红眼航班的飞机，吓得一路没瞌睡，瞌睡都不敢到北京。凌晨四点 吓得一路没瞌睡，坐飞机为啥要害怕呢？ 害怕吗？ 可能是头几次，第一次再加上红眼呢， 嗯， 是不是觉得他们也很困？刚刚好多红眼航班就会觉得说飞行员是不是也困了？ 嗯、 您别担心，他们该睡睡哈，飞机有自己 autopilot 巡航系统、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真正让人无法合眼睡的，就是赶上真气流特别猛的时候， 是 以及有一些航班，他飞的那飞行员人毕竟是这飞。这个军用飞机出身的，起降的时候直着往上拉，直着往下就落的那种，那个确实全程都不踏实。坐过几回早班的， 我 就吓得够呛、啊。 我觉得主要他也是你没做习惯。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朋友一块儿去云南，哇，那个遇到气流那个颠簸的程度厉害啊，我就吓得不行了，手心都冒汗了。我旁边 是 个男士，他都手心冒汗了。 嗯， 就看人那个就是空姐很淡定自若，就好像哎呀，我天天遇到这事儿没事儿，你们 take it easy， 走猫步一样，你知道吗？就在那儿就把那个什么小推车一固定，然后就跟那儿站，就非常的自如。当然颠得太严重的时候，大家都得回去系好安全带。我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人生当中第一次坐飞机，并且坐吐了。就是在云南，然后当时是从昆明飞到西双版纳之类的，就那种全 是 小飞机，对，小飞机完了以后它就很不稳，太吓人了。 对， 还有一次在尼泊尔更狠，尼泊尔的飞机起来以后，因为它全是小飞机，两排座，左边窗户一排，右边一排， 那真是太小了， 左边不让坐，右边只让坐一排。完了以后呢，上飞机因为飞机特别吵，每人发棉花耳塞堵上，别把你耳朵震聋了，我至不至于飞机。坐拖拉机。 夕阳下黄昏亲吻泡沫，在你身边是最安心的时刻。你的背影陪我沉默，有一种默契不问也懂，冰的啤酒代替不说的失落。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眼中倒映着夏夜绚烂的烟火，灰暗的心竟然开始变鲜活，你的存在治愈我。雨慢慢下了，海风还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头号支持者，感谢生命从来只定有问号，并且走着我就永远不会跌落。望着夜空繁星闪烁，看你的梦想剩下什么，你却笑了，说至少我能快乐。在那一刻突然寂寞，原来不管世界多严苛，可以脆弱，可以是不完美的。想我，夜中倒映着夏夜绚烂的眼眶，灰暗的心竟然开始变鲜活，你的存在治愈我。月慢慢沉了，海风还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头号支持者。 星河一起看完了夏夜最后的烟火，灰暗的心竟然开始被鲜活，你的存在治愈我。雨慢慢减了，海风还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投靠支持者。感谢是你从来坚定又温和，并且走着我就 看到我们的这个一春一春一千千说了，他说千春你不理解，就是着急第一时间想去看看环球影城。 嗯， 那了解你这个心态我就知道为什么你要抢票了。对， 喜欢环球影城呢、嗯、肯定都是特别喜欢里边的一些 IP 的那些人物啊、 嗯、 电影啊什么之类的，赶紧去玩一玩，然后出来以后跟朋友一分享倍儿有面子、啊、 嗯。 还有朋友这边继续看到留言，提到说熬夜是因为工作， 嗯， 为人民服务。杜皮尔，杜皮尔好像昨天过来跟我们说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是不是 当兵的哈？ 当兵的，对、嗯，然后军人，然后说为人民服务，疫情期间坚守工作岗位，应急之手，太棒了， 向您致敬， 鼓掌致敬、嗯、哈。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于杨千嬅，《派对动物》。 穿上暗示听命，学愿用清水也没想着一回、我是派对动物，工作实在太闷，如果想拖我手你快点表态，来说句爱我关系重大，派对会想请你趁快，怕再过两秒气氛变坏坏坏，明白你你是这么正义，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不停上演，有些人议论别人就爱当作消遣，雷声再见不为谁改变，不动心和不动心我只想感受美好世界。我们盯着快歌慢歌过了多少夜，我们带到更全程的不会，我们收集唯唯诺诺另一面，善良才是微焦点。 I don't know 未知的世界，那就继续去冒险，感受这美妙的一切。 Here we go,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一天过去好像转眼又是一年，可我还是像我最简单的从前，虽然目前无法做出什么改变，但我还是充满信念。 I don't know 未知的世界，那就继续去冒险，感受这美妙的一切。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快活自己，找寻谜底，天上的星星会照耀我们去前进，做更好的自己。Hey， 啦哒哒啦哒哒。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 la da da da da da, 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 ，One more time,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 la da da da da da, 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 Hello， 每一天。 Hello， 哪一天。非常反面的一个英文发音的教材， 而且这首歌里面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其他歌曲的算采样吧。 是的，对，就整个旋律恨不得一样，就直接照搬过来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薛廷佑，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4，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就是熬夜最狠的一次，你干了嘛？这个刚才这一首歌里面的 Every， 就之前我记得练发音的时候，那会儿刚上一个 当当当王维英文小课堂。开始上线， 然后当时就是被就晚上你要摁着练啊，因为第二天要考试。 Every. 对，之前是大家都是 Every 嘛 ，Every body dance 就跟他似的，最后练半天才能非常自如的说出 Every， 因为你要放在整个句子里面的时候很不容易， Every.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奇怪的发音。 这我就跟中文一样，就是你把每一个字都发对了，然后你才能保证说我这一句话出来每个字儿都对， 没错， 要不然你顾此失彼。 而且更多时候是每个字儿都对了，放在句子里边，考试到第几题的时候，整个人懵了， 那个、 连音也得再怎么看都不对了。对，就经常有段子嘛，就是大家要去考普通话什么这个证书嘛，然后身边的各种朋友都是什么看着看着 太字读成犬的， 就开始不太正常了。 看着这个字读成那个的，都会有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看看熬夜各位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哎呦，这边大家还在说呢，那韩国绝杀那场伤害性极大。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体育的事儿放一放，因为咱们下周给大家预备了一个有关于彻底有关于体育的话题。 没错，而且我们把它设置在周一跟大家去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直接说了吧，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和难忘的那些赛事。 哇，天哪，有的聊。 哎，真的是，就看今天各位的贡献，绝对没问题。先收一收，先记下来，下周一来。而且正好是周末过了，该看的几场比赛球看完了以后，估计会有很多情绪在胸中积压。 我也去做做案头工作啊，攀爬斯雄鹰里面到底有谁。 哎，好，这边我们继续。那大家还提到了说加班啊，红尘千雪说我加班通宵了。软件开发，软件要上线的当天，你懂的。 我不懂为什么上线当天还在搞开发。 得告诉我们一下，上线当天会不会就直接出来各种问题啊，临时的修改啊，跑出的 bug 呀，还有就是不是包括对于服务器的各种这个超载啊，是不是都会有问题啊？ 对， 给我们来讲一讲，因为我们还真不是搞这方面的专家哈。 隔行如隔山嘛。 不过红尘千雪这个名字跟他提到的做软件开发，我之前没有画起等号来。 你以为他可能是个小说家，在家里面写小说？ 哎，很像这种，对，很棒， 写手， 很棒很棒啊！ 看到小沈 Barry 说了，就有一年寒假从长沙回北京，我跟本科同学的高中同学提议买卧铺，晚上睡一觉。哎，早上一宿嘛就到了。可同学没有做过硬座，心态很乐观，坚持做硬座。 哎呀， 回北京那天晚上他愣是没有休息好，脸上起了痘痘，再也不做硬座了。 什么叫不撞南墙不死心啊？就是哎呀， 乐观是个好心态。 他乐观可以，你别陪着他乐观，让他自己做去，是不是？你说你自己做， 应该下次再也不做了吧？ 最好你让他回来的时候自己一人做。Cascade 带来一首 4 AM。顺道地就是中午有星光，哎 ，Let's go。 凯莉秀 4AM 凌晨四点带来的那种诡异的情绪。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小沈梅尔是不是还后续了来了？ 他说我跟他一起做就是为了旁观他心态的转变，你要看他崩溃的那一刹那那一瞬间是吗？ 你也是挺乐观的自己何必遭这个罪。怎么着，最后看见了吗？他崩溃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 他崩溃的时候你还没崩溃吗？ 对，那会儿值不值得录一个 vlog 之类的很好奇有没有合影之类哈。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其他人。 有一个在齐齐哈尔听节目的朋友，他说18岁网吧包宿，喝6瓶啤酒啊、还押韵，书包背着去的。我觉得他是不是庆祝自己成年那个感觉， 跟我当时一样呗，就是说高考完了18岁了 啊， 结束了嘿就去了。如果您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建议这样，好不好？ 当然， 绝对不行。然后还有朋友， 6瓶啤酒可不少呢。 还有一件我们也绝对这个不赞成的，上学的时候做这个玩了一宿游戏，第二天考试的时候睡着了。这个留言来自于特梅普，是挺没谱的， 绝对不敢想说， 挺对的啊。对， 还是得好好复习， 咋想 的，好好考试，尤其是考试前，你当然得好好睡了。你说你背一宿单词，我还能理解啊。 就是、你能保证第二天玩完游戏，第二天考试还能考个高分就行了，对吧？来继续，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齐飞，说最狠的一次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6月24号郑钧首体演唱会，哇，听完跟军迷们一起烤串， 哎呦， 然后通杀在这个某家 KTV 通宵唱老郑的歌。Happy 呀、啊！ 找到了知己，这一宿快乐延续下来， 好幸福、啊， 太难忘了。 对，而且大家都是奔着一样的爱好去的，对 没错。 像我想找一个都很难，对。然后我们一起， 我们勉强陪陪你， 再去唱 KTV 一宿。抱歉，咱第二天都上班了啊。 对，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现在真的熬不动了。上大学的时候，你确实是因为大学生穷嘛，如果你要去 KTV，、你只能说晚上11点以后的包夜去， 包夜便宜， 包夜便宜，要是可以一宿啊。关键是你唱到7点，你都觉得我还没唱够。但是不行，然后轰你出去了，然后7点回到学校，打车到学校吃个早点，然后去，这当然不建议啊，再去课堂再去上课，其实你也是晕的乎的。 是这样的，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有年赶上这个节那个节瞎过的时候，12月底的，然后大家这晚上干点啥呀？其实那个节气口，因为这个上街的人多，你去哪些餐厅啊、酒饭馆啊， 人满为患啊， 都满了，而且也贵。最后说哪儿价格不会产生太大变化，就是 KTV 包夜，哎，大家就奔着那儿去了。仨宿舍的人啊，我们一宿舍隔壁一个宿舍，男生这就8个人了，又拉上了一个女生宿舍，女生宿舍6个人，乌泱乌泱一个口子就直接奔着那个哪儿去了，奔着 KTV 去了，连去这附近的3家 KTV， 每一家晚上全都满了，之前。 都是跟你们一样的啊， 都是跟大你最后看干嘛？就全都那天晚上是熬夜呢，过节呢，也没别的地儿去，以后就跟 大将溜达 大厅， 哦，大厅 KTV 大厅沙发上瘫倒一片， 也可以。 大夜半2点或3点，在收音机的旁边，他幻想着星球线。点着别人的肩不发言，在2平租来的房间，他盯着带泡的泡面，若3分钟就能实现，他许愿学费能轻一点，但明天想你习惯虚幻境。 没有人在乎，他就不出现。 此刻你心里想起谁？哈，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有一位妈妈却脸上就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哈， 是大橘1005哈，他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凌晨4:30啊，广场集合。我和同学两个人凌晨3点从家里出发，徒步到天安门广场，家住宣武门啊。我妈宣武门啊，不能儿化音。 对， 妈妈就把我送到胡同口，踏踏实实就回家睡觉。她怎么那么放心？ 我现在想这想不明白的事情。 嗯， 但是因为住在城里边，你想徒步宣武门那边徒步就直接能到天安门的地界儿。 嗯。 肯定就是很安全很放心的地界儿， 哎， 而且这凌晨几点透透风也挺好的， 主要也是你妈太困了。 对，你真正其实人家真正要干嘛那也是晚上1-2点的事儿，谁也不会熬到4点等着看升旗的小孩出门， 也不会去到天安门广场 给我2块钱我要买早点，不会一般啊。对，哎呦，我住的这个地方是真好。 这边我看到有听友说我真的熬夜学习过。嗯， 哇， 当年考证坐着坐着题天就亮了，不知东方之几白啊， 天哪， 做题能做到天亮， 这是考什么证？ 嗯， 哎，真的好，跟我们聊一聊。 他可能就是全部放在那一宿了， 主持人记者证，不用准备，不是那个，错啊，这是我们不负责任的说法。哎，继续，还有看到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 写信 有聊天的。 哦， 你先说写信的，你先说写信的。 写信的是我看到左撇子写的，他说给两个孩子各写了一封信，然后用粉色的信封装了起来。我舅舅那一宿，他可能有特别多的情绪和思绪， 嗯， 洋洋洒洒写了很长的两封信，写着写着，可能自己还停下来念一念这之类的， 哎， 自己把自己感动了啊。 没错，就很多时候就这种晚上，如果说情绪爆棚的话，那基本上想睡觉是不太可能的。 嗯，对， 对。然后这边刚才看到聊天的，估计也是情绪使然啊。 嗯， 彩虹的微笑提到说骂也没干。这又是个天津卫的朋友是怎么说的？然后说就是躺在床上， 就是躺在床上， 对，跟好姐妹聊天聊嗨了， 哎呦， 越聊越精神， 一直聊到 一直聊到天亮， 嗯， 是这样的。 这可能是好久不见的朋友，以前我们大学宿舍也是喜欢卧谈啊，把灯关了，但一般聊着聊着就没事了。不知道突然从哪一秒开始，哪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呼了。 哇，这种我也遇见过，跟朋友聊天， 嗯， 而且还是这个朋友也不是多么亲近的朋友，新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两个人就特别投机聊天， 嗯， 而且还是在网上。当时语音聊天，他在这个堪培拉吧，在哪儿，反正在澳大利亚那边。然后我这边从晚上俩人就接上对上线，哎，你也认识这个，你也认识那个， 嗯，啊，你也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哎，你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你看过那个吗？你了解过这个吗？我们这儿有这个，哗，一下直接到天亮，第二天要上班了，就恨不得在路上坐公交 还在聊。 如果我能抱着那个电脑的话，插着耳机聊，我还聊呢。太开心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真是很快乐。 嗯， 这种熬夜可能是最值的， 嗯， 比什么打游戏那些都要值， 精神上的愉悦，啊， 没错。听到的一首歌，希望都能有这样一个一直陪你聊天聊到天亮的人，当然不是一方抱怨另一方倾听，两个人都投入得很开心。 窗外一点一点出现阳光，摸摸我的头，你说我很棒，我们都是这样，一面带着伤痕，一面悲伤，难过的时候有我在身旁，我陪你等天亮，拥抱着一起分享，能放心的哭一场，现在微笑的力量， 只有你明白我的疯狂，不管故事有多长，世界对我太善良，这一路上有你我变得坚强， 这边有朋友提到说一定要珍惜那一个陪你一直聊天聊到很晚还不觉得无聊的人，毕竟熬夜是真的会变老的。 刚才谁说来着？ 真的， 我不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 对，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哈，真的是要陪你聊天聊一宿，那真的是豁得出去的朋友哈。对，然后还继续看到有其他朋友的留言。 关键刚才我们说两句天津话，你知道吗？然后来自天津的洛凡言情说，这口音一言难尽，天津话鬼畜区调教出来的效果。 能说天津话就不错了，是不是？你还要啥自行车呀？对不对？你还想在北京台听见天津话，是不是？ 那你就 好好学学北京话吧，真是。 来， 周深旺。 黄色风筝俯瞰着地图，飘太远，在哪儿着陆？远行的人，是望远镜里的。习惯香肠旅客来了又去，几天空的行为呢按时恢复，再等一等就分行如初。我们总会绕啊绕，绕啊绕，绕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乘着风向远吹拂，有夜空漂浮，抓一颗流星做礼物，愿你幸福。书中线绕啊绕，绕啊绕，绕几千日夜夜望向归途，燕归巢卷起尘埃，参与着无数，待到烟火照夜，半时准备进驻，心有所住。 起向未来，

匆匆一眼中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再见你，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街上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 房东的猫带来一首歌叫做云烟成雨，正道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三十分钟，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在熬夜最狠的那一次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留言哈，这边兰帕德说了哈，熬夜在水果店外买水果，熬夜买水果， 熬夜买水果， 你说卖水果我还能理解，买水果要持续一宿吗？ 进货早，进货晚，就赶最后一波，这个过来给我们，就是啊，过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还有朋友提到说，因为时差的关系，泪落心田，给海外的客户打电话，不容易。碰到海外客户的那些，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就尤其是客户嘛，对，然后一定要就着他们的时间点去走。身边就见过很多朋友晚上出来吃饭，晚上出来喝个酒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就是因为时差的关系跟客户要进行对接。当然也不需要说你聊天聊得多清楚，口齿明白，需要自己一两点的时候我先撤了啊，朋友们，我们都以为回家睡了，没有，我去上班去了， 找出来提前打发时间，我要干正事儿了， 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吗？也没有哈，就他自己一个人要走，反正我们也挺心疼他的哈。 这边有听友说了，说到郑钧的演唱会，其实他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成都看完李宇春的演唱会之后，凌晨在成都火锅店一堆玉米，听着春春的歌然后吃火锅，虽然哪桌和哪桌都不认识，但是绝对进门就微笑代替打招呼，好像彼此都认识很久了一样哈。那刻感叹，哎呦，成都生意人太会应景了， 太快乐了，是不是？然后你就觉得说，在尤其是成都那个地方，毕竟你就觉得所有的这些声音，所有的喜爱，其实这甚至有一点发源地的感觉，就李宇春回去唱有一种回老家的感觉，在那种氛围感会更强。这如果放在足球的话就不太行了，对吧？一场比赛风风火火完了以后，阿森纳球迷一推门进去，发现全都是热刺球迷，再见扭身就得赶紧走啊。好，这边我一会儿就可本嘛，一会儿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哈。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终于这个王赫野的歌又稍微再多一点哈，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致你》。 恋恋不舍又念念不忘，被汹涌浪潮淹没，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海洋，迷惘的游荡，不知去往何方，支离破碎或遍体鳞伤，淹没成匆匆过往，一幕幕的相逢都不敢与平庸原谅我，此番不经意的设防，跌跌荡荡，你占据我的家乡，风上你路过的窗，你的身影来来往往，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像沉默的大字，浸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会变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相信，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猜你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改变的致你。碎或遍体鳞伤，淹没成匆匆过往，一幕幕的相逢都不敢与平庸原谅我，此番不经意的设防，跌跌荡荡，你占据我的遐想，风上你路过的窗，你的声音来来往往， 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打自己，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会变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相信，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在你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改变的执迷。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打自己，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会变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相信，想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在你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改变的执迷。 突然发现我们都理解片面了、 oh? 这个 Leopard 的就是你说的兰帕德哈，那个说我说的水果是 DT 总说的水果啊，对对对，我平时总是把某这个品牌说成水果， 那就懂了， 被啃了一口的那一个 水果 瞬间懂了，排队那是必须的， 那确实 对，然后其实现在大家也都不至于了，当年真的是那股热情劲儿，而且他们做这个产品的认真劲儿能感受到，现在就觉得说行吧，你真缺了必须了再说，对吧？然后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说特别感谢974的主持人，你们用心对待工作的感觉能让我从收音机前的声音中听到、 嗯、 谢谢你们的陪伴，哇， 谢谢你用心的聆听， 很高的很高的这个评价， 对， 然后尤其是刚才还有朋友提到说晚上熬夜的时候就是听收音机，是不是 有刚才说的是 晚上听半导体， 用的半导体 没错， 关键他不是说听了一宿、 啊、 他是听着广播剧然后睡着了，一醒来一看过两点了，你这个不叫熬夜、 嗯、 你这个叫催眠， 对没错、嗯、来继续还看到其他朋友这边提到的说关于 追剧父母爱情， 父母爱情就不用熬夜追了吧？ 熟熟 我是觉得 熟不熟？我就问你， 太熟了，天天在爸妈家的一个主题曲了，都快背景音了哈。 就出去好像旅行也得可以放着哈。 就是就是啊，这个追剧那绝对是有些剧你觉得环环相扣， 嗯， 到他最后收那个留那个扣的时候，你觉得你不看下去，你心里觉得别扭。 哎呦，上半晚上就说了嘛， 对， 赵丽颖最近他们一个新剧。 啊， 叫肖央还有董子健演的《谁是凶手》？ 对， 嗯， 迷雾剧场的后边再出的今年的第二部了，是不是、 嗯、 啊？ 对， 应该这一种悬疑的，尤其是他会给你甩一特别大的扣，就好像、嗯、啊，凶手会不会是他？然后你就必须要再往下一集。 你越是怀疑谁，谁可能越是被排除的早。 父母爱情有什么可熬夜看的？我还是不太懂。哎呦，小姑子来了， 可能对他来说 一敲门进 也挺上头的呀。 嫂子，没、嗯、你后边。 生活气息很浓嘛， 很好玩、 嗯、 可能看了以后觉得心情舒畅、嗯、就是哎咱就顺着往下看吧，哎，寂寞烟火朱静夕， 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的书还在原地放着，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放牛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跨年的烟火绽放天空，我想起我们最快乐时的笑容，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 想要去拥抱未成真的梦，迷失的黑夜途中，只要想起你就点亮了星空。流浪的纸船忘不掉港口，歼灭的花火的不断彩虹，你就是我心中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熬夜最狠的那一次你干了啥？ 嗯， 宝姐姐说一宿没睡啊，因为恐惧第二天的手术。可是嘛，自己上手术台，那肯定心里都会有一些 害怕 打鼓。对，然后说虽然说闺女安排好了一切， 嗯， 第一次手术还是好怕怕，好怕怕，也是挺萌的，萌萌哒。 这边有同样可能也是在医院待着了哈，说最近就是爱人生闺女的时候一晚上没睡， 是 啊，那个兴奋、喜悦、激动，确实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了。 嗯 嗯， 然后还有说这个生如夏花吧， 嗯， 提到说开会 啊， 然后从上午10点断断续续开到凌晨3点半，我的 什么会 呀、啊、这是、然后说陆续这样的4天啊， 嗯， 最后走路都是飘的。 4天这么开， 太不容易了。 嗯，领导也挺不容易的。 开完了以后，是不是能直接放假了？ 这边有清风飘扬说了哈，说追剧啊，追剧真的是入了迷了。你也不说是哪个剧 啊？对啊，跟我们说一说啊。这边孙艳君又提到了关于登山的事情。30岁生日那一天，我登泰山看日出，晚上兴奋一宿没睡。 这事儿好像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被提了好几次了。 之前也提到过， 也是哪个话题？也说登泰山那次啊， 可不是30岁那一次生日嘛、嗯，毕竟是，而且很多、 对， 熬夜确实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的话， 嗯、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reward， 是一个很好的回报哈。对， 是 嗯。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也是追剧、加班、工作、 嗯、 学习。哎，这边有提到说学生时代高三那一年，那可是每天熬夜学习， 是 刷的全是题，刷题刷题刷题，重要的事情说3遍、 嗯、每天都在背单词儿、背语文、背政治， 很不容易呀、啊、 对 对，然后其实 我们都熬过来了。 对，我们的每一次在看到高考什么高考要开始了要结束的时候，虽然心里会咯噔一下，但是非常庆幸、嗯、心里很快乐的就是我们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过去式了。 对，最多就偶尔做噩梦，梦到自己马上要高考了，哎，我数学题怎么都不会， 这个梦就过不去了， 真的。 哎呦，到什么岁数可能都会一直做这样的一个梦，也证明我们当年狠狠的刷过题哈。 是， 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贡献。还是像刚才谁留言来着说熬夜不好啊、 嗯、 没事别熬夜、 嗯、 还是要提醒大家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熬夜这事儿吧，我们虽然就聊、嗯、大家肯定出于种种原因都有过， 对， 但始终还是要早睡早起， 尽量的避免啊。 好吧，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叫做怎么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贡献，这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太亏了，雨下着，你望着，你走了，都回不去了，像从前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幸福再也不能牵着